听的一首歌曲， 谢谢你。 虽然听不懂在唱什么，但是感觉像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很大的心伤一样。 谢谢。 这首歌曲到底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要哭。因为这首歌的故事是，她就是想她的男友还是她爱的人再爱上他，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今天在采访之前，我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在2014年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时好像中文讲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这一次在采访之前，我在担心说会不会要请一个翻译呀？然后表达会不会有问题呀？直到我们俩见面，刚才在录制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话，现在中文真的非常好哎。 还行，还行。我其实我每天都跟我的旁边的人交流，是这样子，我这样子学的。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练新歌嘛，所以我就看歌词。在练中文。 据说你在参加完歌手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专门住在北京来学普通话的。 对，是跟很多我的经纪公司的人跟他们说话，就这样子。 那时候在北京住了多久？ 一年多呢。 一年多的时间都在。哇，那这一年多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一边学习一边唱歌一边演出。 对啊，一边学习一边唱歌。但是我是歌手之后，我真的没有时间要真正的学习中文。所以我每次都飞来飞去很多不同的城市演出。 这一点是很有趣的。我们在录制之前也在说，其实希拉年纪不大，很年轻，但是呢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位歌手了。 很资深的，因为我唱了好久了开始唱歌，所以就像自己很老了。对， 跟大家说一组数字吧。5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到录音棚当中。 对， 给父亲做伴唱。 对， 因为父亲在马来西亚是非常著名的歌手。 对，没错。 有一种说法是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张学友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哈。Anyway， 那是5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录音棚了。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练歌了。当时是唱什么样的歌曲？ 唱儿童的意思，但是不是儿童的那种类型的音乐， 不是儿童歌谣。 对， 8岁我们这边可能在唱小燕子穿花衣，那你那边唱的不是这样的歌？ 不是这样的歌，是很成熟的那种。 8岁就已经很成熟了。 对， 到1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 对， 我今天也专门准备了一下。 Oh my god， 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哈，10岁时候的希拉唱歌。 Oh my god。 好棒啊，感觉像穿越了回去了。 对， 现在希拉跟10岁的希拉同时在唱一首歌曲。 对， 简直呀、啊！这首歌曲是当时自己作词作曲的吗？ 不是，别人做的，但是我真的，哦，真的还 fun 的，好玩。 十岁时候的希拉，刚才我们听到的，其实你从他的那种唱腔，包括他的那种技巧上，跟现在的希拉其实是很相像的。 对，是吗？ 我感觉啊，你自我感觉呢？除了声音那些，那时候非常的稚嫩。 对，我觉得现在我有信心唱这首歌，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很害羞的小孩儿，所以每次我的爸爸说哦，今天你唱这首歌吧，然后我不需要跳舞，我不可以跳舞，我怎么样唱这首歌？所以我会很站着，然后再唱，但是 傻傻的站在舞台上。 对啊，这首歌那么好玩，但是那时候我真的超害羞。 所以你那个时候在舞台上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就是只是站在上面唱。 对，我不是， 身体是不会律动的， 不会动的。哇，就是现在，这真是我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的。 但是已经很难得的一点是，十岁的时候发专辑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曲风和类型了。 对， 你当时是应该很兴奋的一个状态吧？ 对，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会真的很害羞，因为我十岁的时候，我跟我爸说，你向我唱20个也可以，但是你跟那个主持人说，我不要说话，唱多少个就 OK， 但是不要跟我说话，我真的不可以说话。 哎，但其实我看一些资料，包括看上其他节目的采访，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我觉得你都还是相对比较害羞的一个状态 啊。对，我正是，但是现在电台还 OK， 但是如果有在电 摄像机的话， 对啊，我有观众，然后我会对啊。 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天生为舞台而生的人吗？ 对 ，OK， 我是比赛的舞台是不一样的戏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还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说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专辑了。很多孩子会觉得十岁的时候应该还是在享受快乐童年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 但是你又要学习上学，同时还要唱歌， 对， 可能还会有一些表演的机会。 对， 有些人会觉得是挺快乐的，但有些人回看的时候会觉得当时好像有点累，有一点苦，你怎么看呢？ 有的时候会很累，也是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想跟我的同学去玩啊，但是我爸已经跟我说，如果你要当歌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不可以像别人一样，是这样子的， 要牺牲掉一些东西。 对，所以当然我是在四岁吧，我不太懂。 所以那个当下你是快乐的还是也是彷徨和纠结着的？ 应该在中间吧，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我觉得舞台是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可以在我真的可以当自己，可以 释放自己。 对，所以因为我舞台下我真的很那种 害羞， 我不想跟别人说话那种人，所以我不太喜欢自己的那希拉，舞台下的希拉。 你不喜欢舞台下的希拉？ 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你没有信心呢？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话呢？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台下的希拉会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是吗？ 台下的希拉真的我不知道，但是我在舞台我会变了，好像我是另外一个人的不同的人。 这样的感觉是从你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份采访的时候，希拉说十岁的时候就想成为巨星，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在。是真的？ 对，是真的。 哇，那当时对于普通孩子而言也就是想一想玩，你觉得有一天会实现这样的心愿吗？ 当然会有，也很不容易，但是因为我爸也是歌手嘛，所以我常常陪他去演出，看到有很多他的歌迷，他的粉丝，每次他唱完的时候他们会很开心，会很好像要哭了，看到他的时候会想哭了，是这种的感觉。所以我就 OK， 是有一天我真的要当歌手，因为我也要让别人开心。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很多时候孩子的心愿家长可能可以理解，但不一定会支持。但是你的爸爸是支持你的。 我父母真的不管你们要做什么， 最重要是你们必须要开心，必须要喜欢你要做的事情，做的工作。嗯， 而且更酷的一点是，其实你跟父亲的曲风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对， 然后可能有些父亲会觉得说，那我女儿唱的路应该是跟我差不多这样的路，或者从小听我的歌曲长大。你父亲不是哈？ 不是，他是这种，如果你喜欢 R&B 的话，你不一定是完全听 R&B 的歌，你必须要找一下别的类型的歌，比如说摇滚啊。OK,R&B, 然后民歌，我们有马来西亚的民歌、uh-huh. 所以我有一首歌叫夏令的秘密，在那个前面我有唱一段像民族的那种， 包括民族的乐器也出现，那首歌曲是很酷的。 对，所以我从小我爸真的让我学习很多不同类型的歌。 刚才说到莎莉的秘密，其实也是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 My Journey 心旅当中的一首歌曲。 嗯， 这张专辑其实当时出来以后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宣传。 没有，因为这几年我真的有过了一个困难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2018年我想不要再想了，我要变。 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吗？ 嗯， 这段时期是比较艰难的。 嗯，但是现在开始 OK 了。 但是其实各位如果当时有忽略过这张专辑的话，你再回听你会发现这张专辑其实做得非常用心。 对，真的很用心的一张专辑，因为我每一首歌都是有自己的故事，也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句子和那个音乐Melody 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真的很危险呢、啊。但是我希望现在你们已经才知道了，这个专辑，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第一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很多人一开始认识希拉时候的一个印象，说，哎，这个女孩为什么每一次都带着一个纱丽？ 对， 很期待说这个纱丽摘下来之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这个纱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秘密？ 嗯。 歌名就叫做莎莉的秘密。 对，我莎莉的秘密我写是给我的粉丝，因为我每一次都我觉得如果他们不在的话我也不会在这里，不会还在这里，因为是他们一直陪伴我、一直在我身边，一直支持我，所以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在 go on。 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一唱这首歌曲吧。 好，小如沙粒，也想退出自己，不怕不怕不怕，我是颗沙粒，皆一如沙粒，变出一整片海域。送给大家。 这个乐器很棒，这是什么乐器？ 是琵琶。 哦。 过山，离开了我的土地，无所谓别人的态度，怀疑一粒沙能做多少距离，每一步都是珍珠，有的人忙长在对象，有的人长在心里，很清醒我还在路上，没放弃飞鸟和鱼结伴而行，狂风暴雨跌倒游戏，爱与勇气是我唯一拥有的秘密。出发出发出发，我是颗沙粒，渺小如沙粒，也想退出自己，不怕不怕不怕，我是颗沙粒，坚毅如沙粒，不 不相信这命运。好听的 B-pop 很好听。 越过山，离开了我的土地，无所谓别人的态度，怀疑一粒沙，能走多少距离，每一步都是争执，有的人莽撞在嘴上，有的人长在心里，很清醒我还在路上没放弃。飞鸟和鱼结伴而行，狂风暴雨跌倒又起，爱与勇气是我唯一拥有的秘密。 我的天哪，你以为我们放的是原声？不是，我们真的是现场演唱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到后面的那些高音部分真的还挺难的一件事情。你当时是怎么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包括歌词也唱到出发出发，我是颗沙粒。 对，因为我想推出自己，然后也是因为我想把我的那个马来的特色在这首歌里面，因为这首歌里面有琵琶，就是中国的那个， 这是中国乐器， 对呀，乐曲。所以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中国的民歌，所以我就让我们的音乐导员，哦，你可以可不可以再放中国的那种特色在里面，所以可以有， 就有了琵琶的加入。 对， 也会有一些民乐进来。 对， 所以你喜欢的是民乐还是喜欢民歌呢？民间的小调调 都喜欢。 你会唱中国的民间小调吗？ 太难了。我唱但是不是我唱过一首民歌 啊， 是青藏高原。 哇，你唱过青藏高原？ 对，是这样。我可以唱， 你可以清唱两句吗？ OK 是谁的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缘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啊，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川。 哇，很棒哎。我觉得这首歌的高音部分对于你而言不是一件难事。 那个最后的那就是青藏高原。

零三木为三，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明天上午7点举行，届时比赛周边道路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同时呢，2018年高考外语口试将在4月14号和15号进行。特别提醒周日上午参加口试的学生，出行应当留意半程马拉松比赛的管制信息，选择好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希拉做客节目。前面呢，我们也是提到了希拉以前其实不太敢唱高音，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让他发生了变化呢？不得不说歌手了。 你知道吗？我参加《我是歌手》之前，我真的不敢唱高音的歌。 是吗？ 真的。 那 所以，我所有的马来歌不是那么crazy 高音的那种类型的歌。 那是什么打开了你新世界的大门呢？ 因为我觉得我是歌手是一个很特别的比赛，很特别的舞台，所以一开始我唱哦想你的夜，然后我跟他们说哦这首歌是男生的歌，所以必须要改那个音嘛，所以我就说推荐给我是哪个音是比较适合我，然后他说 OK 你可以唱鸡吗？然后那时候我是在欧洲在旅游，所以我就说我就乱说哦 OK 鸡没问题。 你当时听到的是鸡是吗？你当时听到的时候让你唱到 G 调？ 对，我听过我自己唱鸡，但是没有在那么大的舞台。 明白。 我真的不敢唱高音。 所以你在那个舞台上的时候你是紧张的？ 很 OK 彩排的时候超级紧张，因为我跟我的经纪人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唱这个那个辣音的那个想你的夜那种部分，然后每次彩排我会用假音在唱。然后我的经纪人说你不可以用假音，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声音在唱那个部分，真的很重要的部分。然后 OK 我试试吧，我们看今天晚上 OK 还是不 OK。 所以我乱唱的。 所以现场录制的时候是你第一次用真声去唱？ 对。 哇， 对。 那当时是就豁出去的那种感觉吗？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我真的我不知道 会怎样？ 对，会怎样？真的，因为我是歌手的舞台，真的给我一个我不知道很 magical 的感觉的，很 magic， 就彻底打开了你。 嗯， 之后然后就开始一发不可收拾的。 对， 给自己增加很多的难度。 对，很多的难度。然后因为很多人喜欢我唱《想你的夜》，然后他们应该好像希腊应该会唱很多那种很难度的歌，所以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哇，这点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嗯， 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人在不同岗位在不同的生活当中你都会有想要突破自己的那个时刻。 嗯， 可能大多数人都像你一样一开始我想突破，但是我不太敢。 嗯，我不太敢，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会 像怎么样、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怎么样，但是我真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真的哦，他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我，我必须要让自己很满意的一个表演。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 对， 当你想要改变想要突破的时候，你不敢的时候，你不妨像希拉一样， 嗯， 想一想就豁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不再是我了， 嗯， 我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对， 此时此刻我就做了，做了又怎样呢？你会发现可能会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对、 嗯、 对，没错。 想你的夜很多人都很喜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吧。 好， 你知道我的心情简直像做梦一样。 我是这样子唱的。 真的，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希拉不停的去调整自己这个座位的一个角度，然后去唱。 对。 太棒了。 这坐着在唱。 你的现场真的是太完美了。 啊、哦，谢谢，谢谢你，谢谢你。 你是一个现场型的歌手吧？ 对，我真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歌手，因为我在录音。应该在一个 studio， 因为没有观众的时候，我会感觉像好像我在家里在唱歌，所以我没有给100% like 所有自己拔出来。 你是需要一个明确的对象感的人吗？ 嗯，也会。 嗯， 应该。 你在唱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些画面吗？ 当然会有自己我自己的画面，我会想我最爱的人。然后再想念他， 嗯哼，那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了， 像现在， 还是要恭喜一下希拉的，四月份的时候就会正式的结婚了， 对， 迈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 对，另外一个阶段了，对， 现在心情是怎样的？ 心情很兴奋，也很紧张，因为。对，没说话了。 你一提到这方面问题就会很害羞。 对，但是但是我找到对的人真的给我一个很开心，我真的特别开心，也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有的时候我会跟不好的人在一起，以前的我前男友都是所以是有很多歌我就写给我的前男人，我不是对的人，对吧？所以现在已经 OK 了。 那我觉得这期节目有必要给前男友听一下，都是错的人，哎，翻个白眼， 拜拜，跟他们说拜拜。 结婚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不同的歌手对于结婚这个事情好像在音乐方面的表现也不一样。 嗯， 比如说戴佩妮在结婚之前呢，她就发一张专辑，然后把自己所有的黑暗面全部的呈现出来。 嗯， 她是想要告诉自己说，好，那这所有的我不喜欢的戴佩妮的那些面我全部在我结婚之前展现出来。 嗯， 之后我就进入到另外一种人生的一个阶段去了。 嗯，没错。 结婚对于你而言会不会也会有一些音乐方面的启发？ 应该会啊，现在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我是在悲伤的时候我会写很多歌，但是我不会那么开心，工作我不会那么 focus 专注， 所以我开心的时候我再会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做音乐，好好的有很多新的计划，是这样子的。 这是有趣的一点，因为有些音乐人的话他可能更加想要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面，然后带给他很多的灵感。 嗯， 你在写歌的时候你是都可以还是会倾向于哪一面呢？ 对我来说是我都可以啊，因为现在我已经到了一个时间，因为以前我是要当歌手，因为我要让别人开心。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间，我必须要让自己开心，才可以让别人开心，是这样子。 在《My Journey 心旅》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叫做《家》，这首歌当中探讨了一个是我们生活当中切实存在的那个家，另外一个家是自己的心灵归宿。希拉在自己的音乐路上经历了很多的变化，那对于家的寻找呢，是始终在发生变化当中的。我们先听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再聊一下这其中的心路变化。 你还记得吗？为什么离开家？追逐一个梦，可以什么都不怕。你还记得吗？ 一开始跌倒有些慌，学会去装模怕只怕一生倔强的断掉，回到家能防备都卸下，而当初我们离开家到最后才明白谁让我们最牵挂，世界知道人只怕想家，再次说要离开家要自由，有一天站在最高处望下，我愿璀璨的繁华，我要回家。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嘉宾希拉来和大家好好聊他的故事。你从十岁的时候，我觉得十岁应该算是自己正式的成为一个歌手了吧，因为已经发唱片了嘛。 对，所以我不管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但是我上舞台的时候，我必须要让别人开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表演必须要很满意，所以很多人会很笑，会很开心。会， 那我可以说是之前的希拉会在表演之前进入到一种角色当中去吗？ 嗯， 那个角色是可能大家会喜欢，但是希拉不一定会喜欢的 啊。希拉不一定会喜欢，但是在我是歌手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的歌。 所以一直从2014年之后，你才真正的做自己。 对，才能找到自己，找到真的希拉。 哇哦。2018年的时候呢，对于希拉来说是全新的一个开始。 对， 刚才也说了，人生会进入到另外一种阶段去。 嗯， 音乐事业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没错。 今年会带来自己的全新的专辑。 对，新的专辑也会开本人的演唱会。我也是很希望会有更多的机会再上很多节目。也，我真的很喜欢比赛的人，很喜欢挑战自己的人，所以我就跟我的经纪公司说，如果有很好的比赛的话，我真的想参加，因为我觉得比赛是一个舞台，你可以找到你不同的你，然后你也可以进步很多东西，你可以学习新的东西。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希拉尝试的音乐风格是很丰富的，你觉得如果不参加比赛的话可能会找不到自己下一个的一个极限？ 嗯，也可以说这样，但是我也因为我觉得我每次比赛的时候不一定是名字，不是 名次不重要， 不重要。 嗯， 我觉得是那个 experience， 每一次每一个星期都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嘛，所以每一次我会感觉好像哦，我应该 OK 了，现在我进步了这个部分，哦这个部分应该不太好，我可以下一个星期可以。 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在舞台上的时候会有咚咚咚这样的心跳声， 对， 然后才开始演出嘛。 对， 这个咚咚咚的时候， 嗯， 对于你而言你是会紧张的吗？ OK 紧张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如果你不紧张，完全不紧张的话，你在舞台上的时候好像OK 无所谓啊，这个是 OK， 工作是工作啊，我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有紧张的话，你会给自己就一点的 压力，然后你会做更好，更彩排的好，是这样子。 你是一个很喜欢压力的人吗？ 有的时候会，在生活里我不太喜欢压力，但是在舞台比赛的时候我很喜欢压力。 在2016年的专辑在 My Journey 心旅当中呢，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有沙莉的秘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其实是很丰富的，然后也会有一些很伤感的情歌，比如说呢再见不再见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 再见不再见呢，我写的时候是我在一个很困难的 阶段， 因为我有一个男生，我真的爱上的一个男生，但是他对我不是那么好。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媒体都疯了，因为他是一个演员 哦， 所以 有各种各样的新闻， 对，有各种各样的新闻，然后我真的了解不了，然后我就想离开他，是不想离开他，是我不会给自己一个决定，我不会决定要离开还是不离开，所以再见不再见是一首歌，是 在纠结的时候你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 即便写完也没有一个答案。 有，是再见咯。 写完之后有答案。 对，有答案。现在的专辑有一首歌也是叫再见。 对，就叫再见。 对，是哪个答案。 哦，所以是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写完以后突然有了新的灵感，说好，那我就再见了。 对， 然后再见之后又有新的灵感，有了下面那样的一首歌曲。 对，所以是现在我爱上了别人了，OK，拜拜。对， 这点我觉得是他很坦诚的一点，因为很多的歌手啊包括演员他可能不太愿意去聊自己的情感经历，但这样的经历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女生都会有的，包括男生也会有。 对，当然，所以是我觉得我的故事应该有很多人也能了解，因为不一定是我一个人在，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一个想法，可能它是有共鸣的一个点在。 对， 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纠结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不妨听一下再见不再见这样一首歌曲，或许可以帮助你下决定。当你有了决定之后，你可以再听再见那首歌曲。 对， 完全可以接到一起的。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做准备，在很短很短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演唱这首歌曲。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唱一下这首《再见不再见》吧。 水花堆成脚印，喧嚣后彻底喝一口气，把你化成玻璃。哒哒滴哒滴哒滴，时间转场过了季，列车来又去，甚至的人把我凝成风景。再爱你最后一遍，告诉自己该坚决，回忆都清空，夏天爱上了很多，怎么想呢？再爱你最后一遍，脚步却悬而未决，雪花似我，这从你心狂飘过。

当时你演唱完这首《洋葱》之后，也是让很多人觉得没有办法，希拉唱歌真的太棒太好听了。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你总是唱这样的歌曲，确实无论是对于你而言还是对于观众都是非常非常过瘾的一件事情。 对，你把所有你的心里发起来， 情绪全都出去了。 对，吐出去了。 我想问一个特别黑色的一点问题哈。 OK， 你有过破音的时候吗？ 应该有。 有过你觉得现场是车祸的时候吗？ 嗯，有的时候我想这样子。 想这个样子？ 嗯。 等一下，我确定我没听错哈，我重新再问一遍，你从来没有现场车祸过，然后想要现场车祸一下？ 对。 这句话听起来很让别的歌手很生气，很抓狂。哎，好吧，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OK， 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专辑 My Journey 心旅这张，那我们前面有唱到再见不再见这首歌曲，当中也说到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赶上自己恋情当中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段。你在觉得沮丧的时候，你会和人分享你自己的那种难过和压抑吗？ 那时候我真的很悲伤，超级悲伤，然后我不要跟 I mean 我本人真的不喜欢跟别人说话的人，如果我有什么事，我不会跟我的朋友，不会跟我的家人说话，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好像感觉我是只有我自己，所以我是决定怎么样是会影响我的自己的生活，是这样子。 你会很心疼自己吗？ 有的时候会。 但是这样的性格你又觉得没办法改变是吗？ 这样的性格啊， 你想要改变吗？ 我当然想要改变，现在我一定要改变自己，因为我不要让我的现在的男朋友， 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老公，就是有感觉好像我还没有离开我的之前的事情，这样子。 所以未来你可能会成为一个敞开心扉的人。 但是现在他真的给我一个新的生活的理由。 爱情对于你而言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吧。 对对，也他也很相信我，因为你知道吗，订婚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你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唱歌呀，你会不会 回归家庭去了， 家庭去啊，然后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我真的一定要唱歌，一定要工作，一定要，我不可能在家里。他没有跟我说你必须要这样你他给我一个 鼓励 你要做什么你就做，as long as you happy 啊，你开心我就开心，是这样子。 你爱的人可以让你做自己想成为的一个人，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对啊，真的很难得的。 所以现阶段的你应该是很幸福的。 现在如果你有一个很 大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概念，所以你没有像那么困难， 很甜蜜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希拉曾经在某个舞台上翻唱的王力宏的《唯一》。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婆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前面也有说到2016年的时候，心旅的那张专辑的时候，自己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困难哈。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那个阶段呢，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这里说，但是啊，怎样说呢，因为在中国发展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不会看中文，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我身边有几个对我不好的人， 工作人员， 所以现在我已经从2016年到现在，我们真的很努力在改，有几个不好的新闻啊什么，因为他们真的坏人。所以我每天都，我跟我爸说我那个哭了，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但是应该不是每个人会知道这个故事，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故事嘛。 明白。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个事情。 你说这些故事哈。 对， 是 这个事情。因为我爸常常跟我说，无论后台的时候有什么事，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必须要开心，所以别人会开心。所以我常常有什么事，我会把所有在我的心里面没有跟别人说话的这样。 很荣幸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及这样的一个心路转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明星吧。 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明星。 我看过你之前采访说，我觉得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啊。生活当中你会唱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的 Baby One More Time 那样的歌曲。 哦，对。对 ，Baby One More Time， 这是大家我觉得完全没法对应起来的。 对， 希拉 Baby One More Time， 这你生活当中是这样可爱的一面？ 对，是吗？我真的喜欢唱用 Britney Spears 的。 真的呀，你喜欢他的歌曲的？ 那时候有很多美国的歌手，我真的很喜欢。比如说Britney Spears 啊，然后 Christina Aguilera。 哇哦。我也很喜欢他。 对，然后也有 okay, 如果是经典的是Celine Dion、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是这样子。但是 Britney Spears 我真的超喜欢，因为应该他从小也是歌手， 他也是童星嘛。 对， 对， 也是童星，所以我就能了解他。 我很好奇你唱 Baby One More Time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能唱两句吗？ 没有啊。 OK。 清唱一下感觉一下。 OK。 Oh baby, baby,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There's something words are added. Oh baby, baby, I should have let you go. And now you're out of sight, yeah. Show me how you want it to be. Tell me baby, 'cause I need to know now. Because my loneliness is killing me. And I must confess, I still believe, still believe. When I'm not with you, I lose my mind. Give me a sign. Hit me baby one more time. Wow. 而且很厉害的一点是你的唱腔都模仿得很像啊。 模仿的。我真的很喜欢模仿 Britney。 她的声音不是很好模仿的。 是吗？ 对，我之前看过 Christina Aguilera 在某一个节目当中模仿过她的声音。因为他们俩从小在一起表演嘛。 对对， 所以她模仿布兰妮是很像的。 是吗？ 但是你刚才在唱那一段的时候，如果大家也喜欢布兰妮，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因为大家也看不到我们的视频嘛，我觉得可能会相信的就是布兰妮本来的声音。 是吗？ 你专门有模仿过他是吗？ 对对，哦，没有模仿过他。我真的很喜欢 Britney， 因为我觉得他无论他的声音是很特别的，但是他不能唱那么高音的歌， 是， 但是我觉得他有自己的特色的自己的爆发力， 而且我觉得，因为不丹妮也是经历过非常长的一段艰难期，这个艰难期全世界都看到了，因为歌仔队每天都在曝光出来嘛，然后之后现在好不容易这些年慢慢的回归到他一个比较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从不丹妮身上也是感觉到，从童星到大歌手，然后再到之后的未来的发展，它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情。 最难的，我觉得我一开始在中国发展的时候真的很难。因为语言，然后也是因为我是外国人，很厉害的歌手，但是他是中国人，他会 大家更好接受他。 对，更好接受他，但是我必须要 five times， 必须要更努力再可以让别人认识看到我是这样子，对，所以真的很难，但是我真的感谢我是歌手的舞台真的给我那么大的机会参加找到我自己，然后让我进步很多， 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是吗？ 我觉得 是啥啊？ Adele 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 对， 包括在歌手舞台上你也唱他的歌曲， 对，我有去澳大利亚去看他的演唱会， 哦，你有看过他的现场 哈？ Oh my god， 他的现场很棒，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一点是你在形容 Adele 的声音的时候你居然说的是他的嗓门很大， 是， 但是他依然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是吗？哇哦， 你的嗓门也很大呀。 对，他怎么样说呢 ？OK， Britney Spears， 他的表演，他真的很厉害，他的舞蹈都很厉害。但是 Adele 呢，他不用换衣服，他不用有舞蹈的老师，就他一个人， 甚至舞台都不用太华丽， 对，不用华丽，不用什么，就有他一个人，和他喜欢喝茶，所以那个英国的茶，必须有茶。然后他在自己唱，真的很感觉好像哇， 一切都太容易了，但是一切又那么美。 对，他真的不用做那么多，因为他真的很现场，真的很好。 可是你也是啊。 OK， 还 OK。 你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类型的歌手吗？ 我不敢自己说，别人说还 OK。 但是你内心觉得自己是这样的歌手的。 在家里应该是，如果是逼我的妹妹也I'm better。 所以你理想状态是像 Adele 一样就简简单单的用你自己的人生，然后去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 但是我也喜欢 舞台的那种张力 表演，对， 所以你会是很全面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未来会有唱跳这样的歌曲出现吗？ 有，昨天我刚录一首歌，很好听。 我们能现场唱几句让大家感受一下吗 ？OK， 这个堵满爱的星球，我是银帆，它等着你来摇。骑着毛毯刚落下，一阵风飞下卷着王的头发，看看我的神奇魔法，冥想拯救他，请不要害怕，为我从容的面对，来凝聚爱爱爱爱在心中，呜哦哦哦，请你不要走，请你不要走，请你不要走，是这样。 这是清唱哎，各位想象一下，到时候整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它会有编曲， 对， 它会有精心的制作， 对， 非常好听的一首，这是一首动感的舞曲歌曲， 对，动感的舞曲歌曲，你们必须要期待一下。 所以这首歌曲以后呈现的时候，你会有舞蹈吗？ 会。 你的舞蹈会是哪一种风格？ 我的舞蹈呢，会那种，我真的想跟 Beyonce 的那种，有两个人在我的。 旁边 然后再跳舞，不用那么多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时间总是进行的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非常能唱歌非常爱音乐的希拉做客，跟我们聊他的音乐故事，同样呢也带来了很多的现场的版本。前面我们也听到了希拉在现场演唱的 Rolling in the Deep。 那其实说到 Adele 呢，希拉真的到现场去看过他的演唱会。你在那个现场的时候看 Adele 的表演的时候，你是底下是什么样的状态？ Oh my god， 你是很疯的那种还是会？ 对，很疯的那种。我真的，我站着，我是在澳大利亚 Perth， 然后有很多老人， 年纪大的人， 对对，年纪大的人，所以他们都坐着， 比较冷静，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这样子。 哦，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吗？ 对，然后我看到哦，我开始放的时候，哦，再有很多人跟着我，就 OK。因为我觉得 Adele 呢，他真的很搞笑，也他很real，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Adele 会是你音乐方面上的类似偶像的一样的人物吗？ 对，当然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也不容易啊，他就是 Rolling the Deep 之后再拿很多奖，然后有更多人认识他，但是他以前有很多人比较说他的size， 他的体重， 对，体重，然后他，我真的很喜欢他又说一个句子，就是我做音乐不是要让你看我的体重，我做音乐是要让你停下来，是这样子。 I do music not because of how I look like, but I just want to let you listen to my music. Listen、 哦、你这边真的好可爱啊。就是讲这段话的时候真的能够感觉到你像一个粉丝一样的曾经关注过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对， 然后真是把当标杆一样的人物。 我在我是歌手的时候，我真的，我本来不是一个很能吃饭的人，有的时候我会想，哦，我真的很胖了，所以我不要吃，甚至 哦，那个时候你会在意自己的体重， 对， 形象。 那时候我真的好像没有信心，因为我感觉好像，哦，我真的很胖了。但是我现在我在看我自己之前的我，哦哟，那么瘦，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子？所以我开心的时候会能吃，所以我就 OK 吃 OK， 然后会开始运动啊这样子。但是的时候我真的很瘦，所以有我长胖的时候有很多人，哦，是的，为什么现在你胖了哒哒哒，然后我去看 Adele， 哎， Adele 会这样，为什么我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一定是要 所以你现在音乐方面会是那种豁然开朗的态度吗？你有没有在风格啊类型上啊有过一些困惑的时候，还是说你始终非常坚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对，我是这样的音乐人，因为应该十年前的时候，我的经纪公司跟我说，哦，你必须要唱这样歌，但是那时候我真的不喜欢，但是我没有办法，就跟着他们说什么我就做了，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真的好像不是对自己好。 很多歌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阶段，就你不由自主的时候， 对，如果你不喜欢你的音乐，那怎么样要让别人喜欢你的音乐呢？相信自己，你要什么做什么就 OK 了。 刚才我们听到了 Rolling in the Deep Adele， 这个人其实华语音乐圈当中呢也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看有报道说2004年的时候听到了这位歌手的歌曲， 对， 然后开始觉得哇怎么这么优秀，然后甚至开启了自己的音乐之旅。 对，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没有听过华语歌曲，然后因为我常常在中学的时候我有很多华人的朋友，但是我没有问过他们，哦，你们有没有呢新的音乐要， 对，生活当中很难会有这样的一种， 对对对。但是我记得我刚回家，从中学到家，然后我就开电视，然后一播这个 MV 出现了， 对 MV， 然后我就哦，打到我的心了， 有一种花痴的感觉在，这也是很可爱的一点。所以那时候觉得外形很好， 对， 歌声很好， 对， 然后音乐本身做得也好， 对，真的完全很完美。 哇哦， 所以我 哦，华语歌曲真真的好听哎，所以我就听。 这首歌曲是你听到的第一首华语歌曲。 对， 好了，说到这里，应该有些朋友已经知道这是哪首歌了。我们不用再刻意的去 cue 到这个歌名了。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跟着唱这样的一首歌曲。 最美最远的旅行，沿途雨季泥泞，偶尔阻碍我们的前进，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升起，巧妙地融化我的不安定，不可思议， 怎样？目前为止有没有见过王力宏？ 没有见过他。 你想要见他吗？ 当然呢。 如果你有想设想过见到他以后会跟他有个怎样的对话吗？ 我应该会抱住。 上来就抱住啊！妈呀！你不是一个害羞的希拉吗？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我在想我要抱住他，但是因为我因为现在我有男朋友了，然后他有。结婚了，所以不会了，会吧？ 那会期待在音乐方面你们有一个合作？ 当然，当然，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超喜欢他，然后也他也给我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我听说他本来他的中文不是那么好， 嗯， 但是他很努力学习，然后才会唱这五个说中文。 而且王力宏他也是经历过一番挺痛苦的一个改变吧，因为他一开始的歌路不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当然，当然，当然。哦，我真的很喜欢他，以前的歌都喜欢。我听过《Forever Love》的之后，再猜他的别的歌，他的。 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下一个音乐人，也是他在一些舞台上演唱过他的作品，并且很欣赏，会是谁呢？猜一猜吧。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 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希拉，还有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个歌手舞台上演唱过。 嗯， 最长的电影。 嗯， 周杰伦，你怎么看他的音乐呢？ 周杰伦他每次写歌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 嗯，怎么讲？ 他的每首歌都有很特别的故事。最长的电影，我选这首歌是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好像唱完想你的夜， 嗯， 然后我觉得我必须要选一首那种很痛苦很 strong 然后又很美的 melody 句子，然后我就选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周杰伦他真的很特别的一个 songwriter。 嗯，哎，我觉得你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追求，就一方面很痛苦， 对， 一方面很 strong， 对， 然后你又很享受这样的一种 melody 的一种状态。 对，我真的喜欢这首歌，但是这首歌真的跟你说很难唱，比想你的夜难更难，因为那个感觉，然后那个歌词是不是我， 不是你的风格， 都不是我的风格，对 对，但你这样的一个转变是容易的吗？ 现在 OK 了，但是那时候我们在我是歌手的时候真的有一段的时间要练歌，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压力真的很大。 哇， 对， 未来你会尝试这样风格的歌曲吗？ 会，有一首歌我自己写的歌叫我的他，但是还没有播出，但是 也是在2018年会出的一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哇，那我们就可以先唱一下最长电影， 好， 然后大家感受一下相类似的歌曲，如果是希拉新专辑当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我们先听一下最长的电影啊。 不开 开口才珍贵，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剪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从我忘了吧，记得你就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剪成冰，别融化了眼泪，你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 耶！Yeah！ 我觉得今天特别特别开心啊，一方面是我们听到了很多之前听不到的故事， 对， 然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坦诚的一个人。 哎呦，谢谢谢谢，真的谢谢。 然后因为很多人印象当中的希拉好像在舞台上比较严肃，然后不太会说话，不太会表达自己的一个人， 对， 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真的是完全展现出来了话痨的一个希拉了， 因为只有你和我在这个studio， 所以我就 OK。如果有广东的话，拜拜。 很难得，很开心。刚才最长电影当中唱到歌词说，我们的电影放映了三年。其实从2014年的时候，大家开始认识到希拉，到2017年、2018年开始，已经过去了不止三年的时间了。 对， 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希拉一定会经历很多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和无法想象的那种电影情境一般的画面。但是好在回来了， 我回来了。 所 以我真的希望大家会支持我。其实，给我更大的力量，我再会努力做我喜欢的事情，也写更多好听的歌送给大家。 这张全新的专辑会大概在今年什么时候推出？ 大概七八月。今年 很快。 对，很快。因为我们已经有四首歌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有一首歌。所以五首歌在一个 EP。 五首歌的一张 EP。那这张 EP 会呈现出和以往大家认识的希拉不太一样的一面，还是 希拉，但是很应该你们喜欢的那种方面的希拉。 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应该在这五首歌曲当中都可以听到。 对，真的不容易，但是我溜了两年多，是不要让你们不开心。 也不要让大家失望。 失望。对。 好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专辑。然后同时呢，也期待一下今年的演唱会。 对， 演唱会会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也是一样的， 同步。 同步。对。 然后当然也要祝福希拉四月份的婚礼 啊。 甜甜蜜蜜，幸幸福福的。 谢谢，真的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台唱那么多的歌， 已经算是一个专场了。 对啊，像一个专场，真的是。 所以还开心吗？ 很开心，因为我甚至说有很多欧洲的电台的节目，我会看很多节目，好像他们会给艺人机会唱他们的